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我们准备学新的东西。It's lesson 71, 也就是71课。我们呢今天要谈的呢，那就是早起的鸟儿，就是早睡早起的这种人。它有个英文字叫做 an early bird, 啊 ,an early bird。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它到底是怎么说的。我先从头到尾念一下，然后再来看这些字词的用法。I'm an early bird. In other words,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I'm usually busy in the morning. Soon after I get up, I brush my teeth and clean my face. Then I go jogging for half an hour before taking a shower. I grab a bite to eat and then rush to the nearby bus stop. It takes me half an hour to get to work.I work from 8 a.m. to 12 p.m. At noontime, I have lunch and an eatery near my office. At 1 p.m., I'm back to work till 5 p.m. Sometimes,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But that happens only once or twice a year. When I get back home,It's usually 6 p.m. I chat over dinner with my parents. After dinner, I help mom do the dishes.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instead of watching TV. I go to bed no later than 10 p.m.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的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An early bird 就是早起的鸟儿。那么这句话呢，这个谚语啊，那么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早起的鸟儿，就是早睡早起的人。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 early 的发音， an early bird， I'm an early bird， 也就等于 I'm an early riser， R-I-S-E-R 是早很早就起床的人，但一般都用 early bird 啊，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所以有人这样讲，所以也不要呢太早起来，适度的起来就可以了。对我来讲呢 ，I go to bed very early， 我是真的是很早就睡觉。I used to stay up late。我以前呢常常是熬夜的这样，但这个呢是对身体是不太好的。 Stay up late， 熬夜 STAY 加个 up 再加个 late LATE， 为什么呢？以前看稿子三更半夜我照样这样看，后来就是身体就弄坏了，所以就变成 Now IActually take very good care of my health. So, I go to bed early, usually by 8 o'clock. 通常在八点以前我就上床睡觉了。And I get up at around 4, 大概四点钟就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做好多事情啊。好， I'm an early bird. 这边用了分号，句点加个逗点。就句号加个逗号，就是等于一个连词， 所以下面呢连接另外一个主句。In other words, 换言之，中文翻叫做换言之。In other words, 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他说我呢每天早上都起得非常的早。这个 in other words 要记起来。比如说 ,there is nothing he doesn't know. 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呢换言之他是一个天才。In other words, he's a genius. G-E-N-I-U-S. There's nothing he doesn't know. 分号。In other words, 逗点。He is a genius. 小明你为什么叫做小明啊诶太简单了。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名字。那为什么你爸爸会给你取名字呢？因为这句好像每个东西它都有一个名称一样的，所以呢，在我身上叫小明，那就表示呢，这一叫小明，我就会回过头来注意，看今天爸爸有没有给我糖。如果有带糖的时候呢，我会叫说：“爸爸，我爱你。”没糖的时候，回过头来理都不理，继续做我的玩具游戏。好，总而言之，小明好聪明的。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I'm usually busy in the morning. 你看这个的时间副词短语我们都教过，早上的时候叫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好，我通常呢在早上的时候很忙碌。Soon after I get up, 为什么忙碌呢？ Soon after,这个连词前面加 soon 就在什么之后没多久 after 就在什么之后在我起床之后没多久啊 soon after I get up I brush my teeth 我就刷牙 and clean my face 然后清洁我的脸就是洗脸你不用 clean 也可以 wash and wash my face I brush my teeth 刷牙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牙上牙把它拿下来下牙拿下来放在这个杯子里头泡一泡然后用那些所谓的这个清洁剂这样晃一晃刷一刷这样子然后再套上去啊现在的牙齿真方便的那么如果把牙齿拿下来的时候讲话就变这样子讲话了这样所以满口的都是假牙好 thenI go jogging, 然后我就去慢跑 for half an hour. 大概是跑多久呢？跑半个小时叫 for half an hour. 千万记住，不要说 for half hour. 一定要 for half an hour. 一个小时的一半，好，叫 half an hour, 不是 half hour, 好，特别要记住。Before 在什么之前呢？那会是慢跑呢 go jogging 叫慢跑 before taking a shower 在我冲凉之前啊，冲凉之前就是淋浴之前我都会慢跑那么半个小时那实际的翻译然后再把那个 before 翻成然后我然后再怎么样他说 then 然后 I go jogging for half an hour 我啊慢跑跑个半个小时然后呢就干什么呢 taking a shower before 当介词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放了动名词短语做它的宾语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连词 before 或者加 I take a shower 但比较啰嗦了所以就把 I 去掉呢动词 take 就变成 ing taking a shower 然后就去淋浴啊，冲凉I grab a bite to eat. 我匆匆扒两口饭。Grab, 那就是抓住的意思。A bite, 一个咬的分量。To eat, 来吃。我匆匆抓了一个咬的分量来吃。意思就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匆匆扒两口饭。然后呢 ?And then, 接着就干什么呢 ?Rush to work.然后就呢 rush to the nearby stop 匆匆的就是往哪边去冲啊到最近的就是公交车站牌 bus stop 不是车站叫站牌车站叫做 bus terminal 那是 terminal， 那是总站 bus terminal。 但是呢招呼站呢就是 bus stop， 啊，就是一招呼车子就停了。 It takes me half an hour to get to work， you like a half an hour。 It takes 加人再加时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句构，花了我多少时间做什么事情。比如说 It takes me 2 hours to write a letter， 写一封信通常花我2小时的时间。如果是过去的时间，我就把 takes 改成 took。 It took me 2 hours to write the letter， 写这封信花了我2小时时间。那么现在呢是代表常态，它用了现在时。 It takes me half an hour to get to work， 通常花了我呢是半个小时是赶到上班的地点。在那上班的地点呢，我是干什么东西呢？是卖包子的，所以呢我就马上就开始卖包子。包子馒头豆沙包，包子馒头豆沙包。那我做的工作是从 I work from 8 a.m. to 12 p.m. 然后我工作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也就是中午12点钟。 At noontime 我们都讲过的，这样用 at， 因为 noontime 就等于 12 o'clock， 所以用 at 这个概念。就在这中午时分呢，I have lunch at an eatery， 我就在附近那个小吃店呢吃午餐，有时候换换口味就到小吃店呢去吃别的东西。来个蛋花汤这样子也不错，大卤面这样子。 I have lunch at an eatery， eatery 就是小吃店， restaurant 是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这样子啊。 restaurant 念的时候就念成 restaurant restaurant， 不要念成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可是那是有钱人的去的地方，我这店小二呢只能到 eatery 这样 near my office。 哎，这边穿帮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公司附近。可见呢我并不是店小二，原来啊我是在公司里面是打做一个 janitor， 就是所谓的工友，那擦桌子扫地的这样子。好，那边都没关系，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好， at 1 p.m. 下午1点钟的时候 I'm back to work， 然后又回到工作岗位去，又是擦桌子扫地了这样子，不卖馒头和包子了这样。好，一直到几点呢？ till 5 p.m. 一直到下午5点。 Sometimes 有时候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我必须要呢加班啊。 But that happens only once or twice a year， 但那个是情形也只有一年呢只有一两次。 Happens 就发生，只有呢董事长呢他来公司的时候呢，那我会呢被派驻这个他的这个走的路线，他一走过我就马上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样。那特别是用干擦不能湿擦，否则董事长跌倒的时候那不是开玩笑的啊。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When I get back home，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不能讲 get back to home， 因为那个 home 是副词，也就是他不能加 to 的。Let's go home 不能讲 Let's go to home， 好，特别要记住，就是 go there， come here， here 跟 there 都是副词，包括 home 也是副词。所以呢我们见到这样想法的时候呢就要随时记起来 Let's go home， 以后就不要讲说 Let's go to home。 当我赶回家的时候呢 It's usually 通常都是已经是什么呢 6 p.m. 已经是晚上了，就是下午呢6点钟了，傍晚6点钟了。 I chat over dinner with my parents， chat 就是聊天，不要念成 chat， 要念成 chat， adding I chat over dinner 就是边吃饭边聊天，那个 over 就是越过晚餐聊天，就是介于聊天吃完晚餐这样子，就是边聊边吃。 啊，这个一句话就这样子。We talked over dinner. 那我们是边谈话边吃晚餐。Over breakfast, over lunch, 都是用 over。边怎么样？边吃午餐，边吃早餐。啊，这个很棒的用法。跟谁呢 ？With my parents, 跟爸妈。休息一下，待会来。 Tú tranquilo, que la rabia sale sola.No la busques porque te quema Y no te asustes si tu miedo no te asusta Y no corras porque das pena Nunca estuviste en el cielo Eres de los que no vuelanDiario del silencio frío, frío que la sangre hiela Si se ha muerto un sentimiento Yo le encenderé una hoguera De esa que llevo por dentro De esa que de fuego me queman He perdido los papeles Me han echado de la tierraYa verás que no me encuentras Ya he llegado al horizonte Se avecina una tormenta Me voy a tirar al monte Reza pa' que no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Reza pa' que no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me pierda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After dinner, 在晚餐之后呢 ,I help mom, 我就帮助妈妈干什么呢 ?help mom, 或者 to do something, 那个 to 省得掉了，加上去也对。I help mom do the dishes, 记住 ,do the dishes, 就是洗盘子洗碗盘。帮妈妈在洗碗盘，同时呢跟妈妈聊天。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我喜欢听音乐 instead of watching TV. Instead of, 而不是，中文翻成而不是。那个 of 是介词，所以后头要放动名词短语 watching TV. 所以 enjoy 后头一定要发 ing 的这种词类。I enjoy singing.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啊，这样子，但是你用 I love 的时候 ,ing 也可以，或者 to 不定式短语也可以。I love to listen to music. I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跟 like 用法一样。I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I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都可以用。好，然后最后一句话 ,I go to bed, 我睡觉啦。不要讲 I go to the bed.你加个 the bed 就是说我走到床边那边去，然后看着床，所以 I go to bed 是睡觉，千万不要加一个 the。 No later than 啊，这要把它记起来，它绝不会迟过于，也就是等于一个介词 by 10 p.m. 这时不在不超过10点钟，我就上床睡觉了。一倒下来心无杂念，两秒钟睡着了，多么幸福啊。好，现在我们用这个英文呢，从头到尾大家跟读一下。 I'm an early bird. In other words, I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I'm usually busy in the morning. Soon after I get up, I brush my teeth and clean my face. Then I go jogging for half an hourBefore taking a shower, I grab a bite to eat and then rush to the nearby bus stop. It takes me half an hour to get to work. I work from 8 a.m. to 12 p.m. At noontime, I have lunch at an eatery near my office. At 1 p.m., I'm back to work.Till 5 p.m. Sometimes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but that happens only once or twice a year. When I get back home, it's usually 6 p.m. I chat over dinner with my parents. After dinner, I help mom do the dishes.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instead of watching TV.I go to bed no later than 10 p.m. 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和 FM92.3。 Si tu un coche sin carne, carne pa qué, se fue para el vendrel, vendrel, vendrel, vendrel pa lo que te cuente. Si te despistas se te tira el puente, y en Ponte ya sí que no hay nadie que lo encuentre, nadie que lo encuentre. Lo vi entrando en el axioma, generando en la cola con cara de poca broma, muy poquita broma, dentro toma que toma.Con ella donde la pan la coman, siempre sabe donde la pan y tú la tomas. Pero eso sí, aquí con ella no quiero saber más, porque más me quemas da un día más. Yo a ti quema, te quema, pero tú toma, te toma. Siempre sabe donde la pan y tú la tomas. Siempre sabe donde la pan y tú la tomas. Pero eso sí, aquí con ella no pudiste elegir.